喂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，咁啊，我哋正话咧就讲开特首选举啦吓， 系， 咁啊，咁啊，特首选举其实咧上个礼拜叶刘淑仪出嚟，即系嗰个记者会咧，其实都系所有焦点集中喺晒佢度嘅，即系电视有直播，喂胡国兴出嚟宣布竞选咧，冇电视直播， 即系 得啲网媒。 嗰、那個咩網唔網媒呢個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嘅係因為我哋而家得 CCTVB 啫嘛， 係 咪啊？你胡國興唔係自己人啊嘛， 胡國興係冇機會，有機會嗰個叫葉劉，所以佢會 係啦， 即係將啲timeline 俾曬佢咧。嗱咁啊，葉劉咧，其實我覺得咧，佢今次咧即係都有好多犯錯嘅， 係。 最大的錯咧就佢嗰塊 banner 咧 後邊 咧個 logo 就望口就下邊一個 win 係 嗱個贏字點寫咧就係望口月背帆 係 咁所以咧跑馬地快谷馬場啊就有個廳叫做月背帆 The Gallery 英文咁咧佢嗰個設計咧就係上面寫住英文嘅 The Gallery 下低就係月背帆三個字咁咧我諗呢個設計師咧就百分之一百抄得巧。就睇咗馬會嗰個廳，就將佢調翻轉頭啊！咁啊睇落去好似唔係抄襲咯，就上面就改為中文，下面英文就 win， 望口就 win， 咁咧就俾人哋咧就恥笑啦，係嘛？因為咧有個問題啦，你身為任何一即係個中國人，人哋望到個字咧，第一件就望到個望字，絕對係不利嘅，唔係吉利嘅嘢嚟嘅，係咪先？所以個 logo 咧絕對係失敗。呢、這個設計師都應該炒魷噶啦，唔知係咪葉劉貪平嚇、啊？總之就一定係唔合格嘅會嗰啲設計師。咁佢喺會上面咧，亦都講咗一樣嘢咧，叫講錯嘢嘅。佢就話23條係憲制責任。到咗星期日啦，講聲講錯轉口風喎。佢話咧，我嘅意思就唔係話要喺我依屆即刻要推行，不過講咗呢個係憲制責任。當時你咪咁講喎，當時你講到你依屆一定要推行嘅喎。 係啊， 係咪？佢知道自己講錯嘢啦，賴撚咗嘢啦，嗰、那個講寫稿嗰個又有問題咯，係咪？你既然係咁，上次唔好撐到咁行啦嘛。啲記者問你，你又撐到咁行，你話係喺我依家屆咧都未必一定要立法嘅。啊！不過咧，依、這個立法係一個憲制責任，你咁講咪得咯， 係啊！ 所以咧，佢係褪咗態，但亦都知道賴咗嘢。從依樣嘢咧，可以睇得出咧，佢個團隊其實都係麻麻地，即係咧，肯定文膽唔得啦， 係 啊，寫嘢嗰啲又唔得啦，設計又唔得啦， 最緊要冇幫襯鄭經翰，唔係仆街去唐英年咁。 啊，咁佢肯定唔會幫襯鄭經翰嘅，不過睇佢都唔會好好多噶啦。唉，好撚大鑊噶，你幫襯嗰啲人係咪？咁啊！但系有个问题，叶刘咧有一度咧，佢比起嗰个叫做咧林郑系优胜，就系佢系会有上 Facebook 嘅， 系 佢系介意人哋闹佢。嗱，一个人咧叫做知耻近乎勇。嗱，有人屌柒佢666+23， 系 话佢系女版689，喺度不断喺度，你话抹黑佢好，污蔑佢，或者侮辱佢，人身攻击都好。但系咧，佢起码会要面对呢样嘢， 冇错。 咁肯定好过呢个林郑月娥嘅。 林郑月娥觉得自己啱晒大晒， 冇错啦。 最经典就系官报无求，胆自大。 胆 即系佢根本就唔放呢啲人在眼内。 系啊，佢觉得呢啲人民全部蚁民嚟噶嘛。 系啊， 我而家出嚟为民请命，我系而家嚟救你啊！我系你救世主嚟嘅，系咪？你应该跪喺度向我叩拜，系嘛？咁啊，跟住即时俾嗰个叫做曾玉成就踢爆佢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曾玉成咧，其实都出唔到集嘅，因为上面咧都系人哋已经唔相信佢，佢系失咗势，所以亦都唔会俾佢即系入集，而且亦都唔会俾咁多人入集选。原因就系上集我哋解释咗啦，系嘛？即系嗰个票数嘅问题，系唔可能俾你四个人入集嘅。是最多是三個甚至乎兩個，而胡國興都不入閘，就得翻兩個，咁啊等於好似俾你哋有競選有得爭咁啦，其實都係冇得爭，其實都係冇爭。我覺得最終咧，啲人揣摩上意就去投咗葉劉度，即係依個係我嗰個政治分析啦。咁啊葉劉其實就而家佢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民意咧， 個民望唔夠， 一路民望都好低。咁而家上面帮紧佢咯，就系绑住胡苏曾对手俾佢打，系嘛？等佢睇下会唔会有叫拉翻平均？呢个系我个睇法。咁啊嚟紧咧，嗰、那个 知唔知几时截止呢？要查翻嗰个报名啊，因为有报名，冇理由无止境噶嘛。 系 有个截止日期噶嘛，报名选特首嗰日咧就可以知道林郑有冇得入閘啦。我就睇冇嘅，咁可能截止前一几日或者一两个礼拜先至俾你胡苏贞辞职先同意，咁咪俾你去选咯。咁你咩势都输晒啦。 系 啊，即系有咁可能啦。咁我哋睇翻啦。香港佢除咗呢个特首选举咧，嚟紧仲会有两场选举，就系新界东同埋九龙西嘅补选。讲起呢样嘢咧，今日大家如果有上网咧，都会觉得好猛，因为有一只叫做曱甴嘅物体，又倾又砌。呢个坦白讲就系一个港奸嚟嘅，呢个冯检基，而家又话出嚟选，其实唔系而家噶啦。上个礼拜我啲朋友已经报俾我听，话文帖里面呢又话要冯检基唔肯退啊，要出嚟选啊。本来有两个人嘅，佢哋文帖里面内部呢就好想呢个莫家贤又或者个何启明出嚟选。 系 咁啊，莫家贤大肥你讲过啦，佢又系中共重点追击对象， 系冇错， 令到佢输咗嗰个区议会啦，系嘛。咁所以呢佢系身为一个文协主席，你为啲文协啊，当时你交俾廖成利，但系你其实背后指点江山， 咪又系冯检， 又系冯检基指点江山。哦，好啦，你又要换人啦，又新气象啦，揾个莫家贤嚟做主席。你到而家你都唔俾佢选，系嘛？你文协有咩希望啊？喂，我老实讲啊，你哋如果文协一意孤行要推呢个冯检基出嚟选嘅，我就会喺节目同埋我 Facebook 呼吁人哋要投嗰个叫做叶傲东，一定要你文协冚家产，要你文协冚党产。四年之后嗰、那个系咪啊？三年咋？嚟紧个19年嗰、那个区议会就要你哋民协所有议席输够晒。 因为真系嘅，如果你系得嘅，你自己选区议会，你话人哋戒你票系咪啊？ 又有事实俾人戒咗票嘅。 系啦，咁我问你啦，如果你真系个底够硬嘅，你中咗即系喺度中咗咁耐嘅，宣传系够嘅，我相信影响都不大。因为咧，佢真系唔系话真系攞到好多票，就攞你少少。咁你如果你真系勤力嘅，咪补翻佢咯，或者个投票率高咯。呢个第一，第二，你既然输咗区议员，你就冇机会做超级区议员， 系 即系立法局议员，你就走去屌你老味揽炒呢、這个 新界西 系啦，你揽炒咗呢个 李卓人， 好啦，李卓人输咗啦。你而家一个回马枪又翻嚟做补选，我唔知泛民有冇呢、這个，即系有冇初选啊？希望就有啦，唔好俾你吹啦。如果泛民支持你，泛民都应该全部冚家铲。 泛民啊，民主党、公民党、工党应该全部死晒。呢班人咧，俾共产党消灭系啱嘅，系应份嘅，因为你哋冇政治伦理嘅，你哋又话要交俾新人。到头来冯检基出嚟选，如果你哋都支持嘅话，你哋全捻部都唔系我哋认同嘅人，我哋全捻部要追击你。 好简单啫嘛，你有可选嘅人有嘅，你民协真系要出嚟争，好过没党咧，个立法局会议员都冇，当屌你老味，大家啊有感情又好，大家屌拉帮结派都好，你搵莫家贤出嚟选冇问题嘅，好似工党咁，上次胡瑞山。一个叫做比较有论述、有行动力嘅人，佢弃选， 佢知道佢自己唔够咁气咯。 咁我话如果喺呢度俾翻个位佢，屌你全力谷佢，你唔系冇。 唔系，即系有个问题，喂，你要个位嗰时候叫人哋大局为重啊，你自己都唔大局为重。 系啦， 喂，好似上次区选，唔系好似超级超区嗰阵时候。你公民党无厘啦跟啊派人出嚟选系嘛，跟住民协有个何启明啊冇人识啊出嚟选，又跟住嗰个新同盟又搵个关永业出嚟选，喂你三个都冇人知道你系边个啦，坦白讲选乜撚嘢啊，系咪先？喂你哋都唔以大局为重，我哋凭乜撚嘢要大局为重投票俾你啊？喂你哋应该全部死晒啦，全部输鸠晒好过啦，点解？ 因为可选性嘅人好多啊，即系上次落选，你用翻嗰度嘅嘢，好似。胡瑞山咁，佢带头起身，咪让翻个位俾佢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好似莫家贤，佢真系佢改变咗民协嘅嘢。你冯检基，屌你老尾，黄毓民 減二咪你咯， 咪咯，你嘅無恥度就係黃毓民 減二啊！ 即係話咧，如果你泛民唔係話搞個初選，係嘛，淨係推一個人出嚟嘅話咧，而真係支持呢個馮檢基嘅話咧，所有由今日起，所有泛民都係我嘅敵人。 我都係咁講。因为你啲人死不足惜啦，横掂而家香港都闷局噶啦，你哋啲嘢根本上已经系一个政治花瓶嚟嘅啫嘛，共产党玩到已经出神入化，香港人唔好话大陆啦，香港人其实而家冇大型抗争活动，系咩？香港人已经个心死咗，更加冷淡，选你同唔选你有乜关系啊？唔系，何况我哋相信，即系我同阿东尼都咁睇。我拉埋佢阿通元落水，我哋都相信，即使而家换咗特首都好啦，香港变翻以前咁，都系行经济嘅。 啲人讲生意唔讲，啲人讲做生意讲钱就唔同你讲政治噶啦。总之你俾机会我搵钱就算够数噶啦。喂，真系冇兴趣搞到呢样嘢咧，啲人冇晒心机做，完全咧系。喂，期望你啲新人起码做翻啲嘢出嚟吓，要做咧有啲抗争意志。到你如果选翻个民调入去，边度有抗争？喂，你就算以前嗰个叫梁家杰都系抵捻死噶啦。喂，你啲李卓人啊，喂，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港岛嗰个何秀兰，喂，你呢啲人你仲想入去选举啊？仲想入去做立法会议员啊？ 摆明系啦， 从来都冇抗争意志。你哋边个嗱？头先讲个呢个梁家杰唔会啦。如果你李卓人同埋呢个何秀兰再出嚟选，而泛民又支持嘅话，话俾你听，由今日起，你哋泛民就系我嘅敌人，全捻部都系。 屌你老尾！而家讲紧抗争年代，你李卓人带头，屌你老尾！喺呢个事务委员会可以 修改议事规则。 是咪啊？可以赶立法局议员出去、 啊， 你有冇出嚟公开道歉 啊？系啊！ 你做呢件事嘅时候，你根本上就已经系投降派嚟噶啦。 仲有啊！你冯检基咧输咗呢个超区咧，系你抵死噶。2010年，你同埋李永达、何俊仁入中联办同意嗰个方案噶嘛？而家人哋嚟攻击你啊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消灭咗你区议员威登，你冇得选超区，系嘛？喂！你而家系还债噶啦，你有冇为当年入中联办道歉啊？哦，攞捻咗个位，你有着数嗰阵时，你就觉得冇问题。到而家输捻咗，你又出嚟拗翻啦？喂，冇得咁样讲嘅。所以你哋呢班咁嘅老泛民，边捻个再出嚟而泛民又支持佢话咧？由今日起，我都话啦，所有泛民都系我嘅敌人。如果你哋支持佢哋嘅话， 系啊，好似杨岳桥咁，而家根本上同阿朱凯迪，你两个已经系成个泛民嘅共主嚟噶啦，系咪啊？俾啲魄力出嚟，系嘛？ 嗰啲老屎忽啦，做埋嗰啲咁嘅仆街嘢，你要即刻痛斥佢啦！仲有啊，你哋都当年都未为当年入呢个中联办密室谈判而道歉噶，你唔好以为过咗骨啦，你哋都有原罪喺度噶，啲余甲，你哋出嚟道歉噶，系咪先？如果唔系，一定系抄翻啲旧嘢出嚟讲。 系啊。你民主党你继承咗佢民主党好嘅同埋民主党唔好嘅嘢，你都要继承落去。 好唔好你都要继承㗎啦，係咪先？ 佢哋上一代做嘅即係等于东国唔係而家德国默克尔啊，一讲纳税佢就出嚟道歉㗎啦。其实关佢撚事咩？咁但佢应该係咁做㗎嘛。係咪呀？即係共产党一出嚟第一时间唔好过南京大屠杀先。你应该讲我哋对唔住人民，我哋鉴生饿死咗40,000人，打仗死咗40,000人，头头尾尾堕胎啊，一胎小孩，屌你老尾杀咗20,000人，头尾死咗1亿。 啊，仲有，如果你咁讲唔止啦，系咪？喂，寒战就死几百万人， 加埋今日当1亿咯， 杀地主杀咗700万，系嘛？ 系啊， 50年镇反肃反，系嘛？ 系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咪嘅时候，屌你打日本仔嘅时候拖后腿，屌你老母又累死咗几多中国人，跟住围城长春又死咗几十万人，啊你咪死咯，系咪啊？系嘛？啊六四嗰啲小 case 啦， 六四死啲人少咗10,000人啫。 系啊，小 case， 但系问题就系你继承咗呢个政权，你甚至你习近平，你继承咗。呢、这个共产党嘅道统，你已经系集核心啦。佢做以前做任何嘢，一定系关你事噶啦。 冇错，你全部要咩噶嘛？唔系你唔能够好嘅，你啊接受；唔好嘅，你又唔接受噶嘛？系咪先？ 屌你老咩！你继承咗你老豆嘅遗产，赚紧咗8,000万，屌你老咩！但系佢二奶你都要照顾噶，大佬。 吓、啊，佢啲仔咪出嚟咯。 系啊， 佢以前生嘅仔咪出嚟咯。 啊， 一样噶嘛。咁所以咧。 即係我哋即係點講啊？話而家好似你消滅咗啲反對派係嘛？消滅咗啲本土派，哦，原來係換翻你馮檢基出嚟啊！啊，李卓人又出嚟啊，跟住你依個何秀蘭又出嚟啊！喂，你唔撚係嘛？你哋依班人，你仲夠膽支持佢啊？喂，真係噶，講到明噶啦，一定同你哋對著幹，一定係追擊你哋噶，係咪先？ 其實大家都想換新天。佢換咗個特首，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反對派換啲新人，嚇有抗爭意志，同埋諗到更加即係冇咁食古不化，即係俾年輕人上嚟去做多次，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刺激到。 咪而家講追究翻以前啦，喂，以前幾個議員喺度拉布嘅時候，你個梁家傑呢個係正宗冚家產嚟嘅，就係同嗰啲建制派同葉國軒偏更表。系嘛？刘慧卿就话反对人哋拉布，喂，你啲全部都要死嘅，你呢班人 系咪啊？所以我咪话咯，你本土派就系你呢班捻样搞出嚟噶嘛？ 就系你哋滋生噶嘛？如果冇你哋，点会有班人出來？ 如果一个当年11年、12年啊，所谓激进民主派入去嘅时候，你支持佢哋，令佢哋搞得更加多，俾人有一个新气象、新希望嘅时候。就唔会有本土派呢班咁嘅撚人而抱成啊嘛！ 呢个都系嘅，因为佢哋觉得呢班激进本土派冇用啦嘛。 系啊，因为你 咁啊要更加激啦。 系啦， 因为你议会发挥唔到功效。 但系当你呢班人当时去支持佢哋呢一班人嘅时候，你哋连成一个阵线，佢哋做到嘢嘅时候，等于有埲墙，咁你后边嗰啲咪唔会滋生咯，咪唔会拆大台咯，唔会令到香港而家咁撕裂咯，亦都唔会令到香港而家嘅市民个心咁死咁冷淡咯。 系啊，真系好冷淡，而家啲人系死心嘅，唔想直情系唔想理啊。 即系好似我咁，我本身游行示威常客嚟嘅，你问我呢一年，我肯定冇行过啦， 会 因为我觉得 冇希望， 冇希望啊嘛， 系真系冇希望。唉，话政治嘅真系好烟闷，都唔想再提啊！喂，讲下啲经济嘢啦，好唔好啊？ 好啊！ 因为咧，上个礼拜咧，习近平即系出席嗰个中咩中经会系嘛，咩中国唔知乜鸠嘢经济会议咁样，咁啊讲咗一番说话咧， 仲讲一句说话得啦， 一句说话就系啊，令到中国咧就即刻好大变化喎， 二三线城市屌你抛售潮， 系啦，因为佢净系话咧，楼咧系我哋住嘅。唔系我哋炒嘅， 喂楼系真系我哋住嘅喎。 呢个系阿妈系女人， 系啦，冇错。不过阿妈当然系女人，但系女人都有第二啲用途噶嘛。 其实呢个说话有少少预病。阿妈亲生阿妈生你嗰一刻一定系女人，如果唔系亲生嘅话咧，阿妈可以系男人嚟嘅， 系 咪？佢可以变性噶嘛？佢可以抱你翻嚟之后变性，又一变完性之后抱你翻嚟，系咪？所以一定要亲生阿妈。生你嗰一刻一定系女人，因为佢系生完你之后去变性啊嘛，系咪？所以咧呢句说话系有语病嘅，不过咧一啲人觉得理所当然嘅啫。咁我哋讲翻习近平呢番说话咧，其实都好正路嘅，讲一番即系好大路嘅嘢嚟嘅啫。不过喺中国一个扭曲嘅社会咧，活摘器官都有，啲楼点去我哋住啊？当然系我哋炒噶啦，系咪？ 系啦。 因为中国楼绝对系我哋炒嘅，系唔应该我哋住嘅。点解呢？因为中国有一个好大嘅购买力，中国系疯狂嘅银纸，系嘛？咁啊，地方官咧为咗卖地增加收入咧，系会高个楼价，系嘛？起好多冇人住嘅楼嚟住，啊！咁大陆嘅发展商咧，亦都系受到国策嘅支持，一路越做越大，大到嚟香港买楼买地， 系咪？ 全世界收购，中国首富叫王健林，买楼咯。系咪？咁呢番说话咧，系咪对中国嘅经济有亮起红灯咧？系咪有警号咧？ 亮起红灯就唔会，但系楼市一定即刻降温，因为我讲过，大陆一个政策市，习近平讲咗呢句说话，即系个政策个风向转咗，你唔跟佢做，佢一定打捻残你嘅，呢个必然嘅。 系 温而家所谓嘅李克强，未来一定冇得做。 系。 玩完呢五年够噶， 下一届可能黄奇山咯，系嘛？黄奇山做总理咯，系嘛？ 我唔敢讲，因为我唔系国情专家，但我话俾你听，佢仲有大把嘅子弹，同埋大把嘅方法去顶住呢一阵嘅。虽然建造业唔喺大陆啦，而家刺激股票唔得，因为唔信债市啦，最近仲大镬， 唔信啦。 中国债出嚟，屌你老尾，从来未试过买唔 晒。 哇，大佬，即系对人心虚怯到咁样， 因为你银纸贬值啊嘛，仲买你啲债系嘛？ 系啦，即系人心虚怯到咁样，再加上美国加息， 油价升翻，你而家成个市都系咁样睇，但系习近平我相信佢顶得住嘅， 系， 即系太多方法，仲有因为仲有银纸，仲有呢个存款准备金率。系嘛？仲可以减， 可以减，仲可以 有排减，唔一定话屌你谂乜喺外汇储备度谂，净系减存款准备金金额啫。 不过每一次减咧，对于嗰个市场个作用咧越嚟越低噶啦。以前咧，佢只要减 0.5 啫，就可以刺激个市升好多噶啦。但系而家咧，每一次减嗰个效益越嚟越低。 咁我知道，但系佢一次个减好多。 哦，系咁啊，你可以减。 佢好似同业债息去到9厘啦。屌你老母冇钱借嘅，而家银行 即系大陆银行， 大陆银行封盘一次过减5%，即时生晒，起码有两三年生。 减5%就放几万亿出街噶啦， 系啊， 因为每0.5就差唔多5000亿噶嘛。 系啊，佢而家仲十几，仲要存款准备金仲十几点，我唔记得十几点， 10%， 唔知15%16%咯， 好夸张。 屌你老母跌5%，有乜问题啫？对佢咩？对佢，因为佢以前最大嘅坏账已经将佢打包咗。做债市卖捻咗噶啦嘛， 即系信达嗰啲钱 系啦。而家你见到中国银行嗰个虽然好多我系睇唔到嘅黑洞，但基本上外表睇都仲系奇奇理理噶嘛， 系 嘛。所以楼市冇得玩，二三线城市呢两日好似黐咗线咁， 疯狂抛售系嘛？ 系啊，讲一线城市啊北上广深啊，北港上深又好，深港北上又好，总唔知呢四个仲顶得住咯。 系 系咪啊？但系我睇北京顶唔住，因为北京仲有雾霾嘅因素。 哦，北京好大镬喎，啲雾霾系严重到咧，而家大陆话唔俾戴口罩，又唔俾影相。 系啊， 咁戴口罩会实名制咧，将来即系要求口罩买口罩实名制。 佢就唔俾你买啦，使乜实名制啫？直头唔俾，冇呢样生产， 唔俾出口，唔俾出上 市。系啊，影张相都话拉咗落， 系 啊，影张相摆上网都拉咗落。 因为佢不诚实使用电脑嘛， 咁系 系嘛？呢个可以 加工嘅嗰啲雾霾， 系咯，肯定系 P.S. 图 啊。因为最大问题而家你唔系北京啊，你成都去到咁嘅地步，你咪南方城市。 啲人落嚟香港，落嚟南方避咯，系嘛？ 系啊， 个章子怡都话带细路仔落嚟啦。 繁荣昌盛，好啦，我就估嘅啫吓，楼价唔得，咪刺激另外一番咯。最近东莞色情行业又开始翻生， 但系你色情唔能够全国噶嘛？ 唉，呢个你讲啫。 哇，你点样将？唔系嗱，老实讲啊，楼市咧个刺激经济作用咧系好大嘅，你好难叫鸡而令到全国繁荣啊！大家一齐全国叫鸡一个运动啊，好难嘅大佬。 点样难啊？ 除非嗰啲鸡系美国偷渡落嚟啦，如果唔系，你净系靠大佬啲国产嗰啲叫做陀地咧，系好难咁样刺激法嘅。因为叫鸡几钱一镬啊？系咪？ 而家好贵啊！ 你唔系日日去噶嘛？你唔能唔你？ 但系香港，但系13亿7000万人口，一半得5亿人好啦。 你 5亿人里面有3亿系成年人， 你 有性能力嘅， 你唔能够3亿一都要出嚟叫鸡嘅。 三亿人，我就当10%，3000万。 系 3000万一个月叫一次啫，每次抌低1500蚊，呢条数几大？ 几钱咧？ 你计啦嗱，我即靠计算机，3亿3000万人。 3000万，3亿，30亿，300亿，450亿啫嘛。 咁一年呢？ 一年就一年咪5000零亿咯。 5000零亿嗰啲人搵到钱之后，嗱你叫鸡啦，我揸咗呢个钱，我再使噶嘛。 冇嘅，好细嘅呢个相对嚟讲好细嘅。首先，大陆未必有咁多鸡。 冇，哇，真系 3亿个大佬，你边度搵3亿鸡啊？ 咪3000万啫嘛。 哦，3000万 你三千，我话10分1，3000万个男人每一个月出嚟。叫一次雞， 咁可能唔止一次添，可能叫兩次添。 咁 系咯。咁但系呢个唔系好大嘅，因为咧中国维稳费都8000亿啦，所以咧你投呢个方案系唔 work 嘅。除非咁我都话啦，你由美国、由日本、由法国引进一啲外国嘅性工作者，系嘛偷渡去东莞做鸡，咁就有新鲜感啦。咁可能2000蚊都制啊，或者3000蚊都去啊， 或者搞娱乐事业啦， 系娱乐事业即系拍电影咯。 系啊，而家解放军饭店都啊得把口都唔做咯，咪卡拉 OK 大赛咯， 开卡拉 OK 系啊，冇错啦，开卡拉 OK 啊。 喂嗱，连续唱 K 100小时，攻陷台湾，攻陷前柜卡拉 OK， 冇错。啊，金钱豹冇得捞啦，屌台湾最大嘅金钱豹收归国有啊，所以咧可能用卡拉 OK 啊。 唱歌呢个方式，我哋奔帮 唱衰你台湾， 系啦，冇错， 日日喺度唱歌唱捻衰你， 唱咗八小时就收复台湾啦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系咪刺激呢个经济？ 系 啊， 喺福建嗰度做个大喇叭广播，喺度唱歌。喺度不斷唱台灣， 唔係啊！尤其我哋 唔係嘅，老實講啊，地產咧，大陸已經上咗地產呢個毒癮，冇辦法唔靠地產嘅。呢、這個講真嘅，因為咧，你地產帶動全國嘅 GDP， 土地，你老實講啊，每個 建造業， 每個地方嘅政府最大嘅收入就係土地，跟住係啦，你講嘅建造業、裝修、運輸、物流，跟住銀行，跟住仲有啲咩啊？仲有好多連帶嘅關係，經紀係嘛？ 飲食 業，成個行業生曬嘅。你一地產一耷咧，成個 GDP 係起碼跌2-3%，所以係唔敢喐佢嘅，只能夠冷卻一陣嘅啫。共產黨不嬲都係噶啦，係嘛？出嚟講，唉，打擊啊，打貪啊，日日都打貪嘅，有邊日唔打貪啊？有邊日冇貪官咧？係咪？所以咧，剩幾個月係有嘅，之後咪又嚟過。所以我都觉得冇可能，因为咧佢已经上咗地产呢个毒瘾。 不过而家走资，即系大陆啦，走资真系好犀利，顶唔住。即系我都冇谂过，喂，嗰个升值预期冇咗人民币，一跌 有个贬值预期啦，而家 一贬值预期，哇！再加上你而家习近平咁样讲，美国佬加息，仲话出年要加三次息，扑你啊！借啲钱，话好似。以前咧，即系 呢个口述嚟嘅啫，到出年就唔会加咁多息噶啦，因为美国佬出口述出咗好耐啦。 但系个心人心啊， 哦系啊， 喺呢一刻里边，我都绝对唔相信你共产党做任何嘢。 哦系啊， 你而家你人系唔相信共产党啊嘛，逆向思维，你话一我就要走二噶啦，你话冇问题，我第一时间要走，包括最有钱嗰啲。 哦，最有钱嗰啲已经走咗好耐噶啦。 是啊，你而家你好简单，因为个个都唔放你在眼内。而家何况你做任何嘢，你共产党外交又好，做乜嘢都好啦。你根本上你成日谂用你自我中心嚟出发。而家对一个癫佬美国未来总统，净系呢一件事都束手无策，好似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个瘦仔都唔知点咁样。 即系人哋咧，同你讲，而家我唔趁要。系嘛？ 系啦，嗰件咁嘅潜水衣，我唔捻柒要，屌你老尾，唔好啦，屌你老尾，啊，唔好搞咁捻大件事啦。以前唔系噶嘛，严正嘅，你喺我哋南海操作乜乜，点讲呢啲啦，系咪九段线？屌你老尾，经济选属区任你噏，跟住屌你永远都人哋唔啱。 系啊， 屌你老尾，点知个黐线佬话俾你听，你呢件嘢我唔捻要送捻埋俾你啦，即刻话，唔使咁紧张，屌你老 尾，慢慢讲， 咁咪 啱啱放头。 屌你老尾，真系你对住个黐线嘅，你根本上佢都乱鸠咁嚟，你连你应该点样做你都唔识啦，已经 系， 因为你上高都冇面对，即系从来中国都冇外交，净系识送钱， 系， 永远都觉得自己啱晒我天朝大国，一对呢啲黐线佬，你已经乱晒章法， 咁啊唯有第日。即系又去送钱俾佢咯，好简单啫。佢个班底好易收买嘅咋，唔系高盛就系石油公司，系嘛？仲有诺杰公司，你咪收买佢咯，同佢买嘢咪得啦，系嘛？ 啊，到最后尾又系中国人 做生意啫嘛， 就系中国人笨，好简单啫嘛。美国佬话：，我唔换咗菲律宾到特伊特啦。其实可能做长戏，跟住到第日，我而家靠晒大陆，跟住又同你攞钱， 佢就只要马仔勾勾你， 系搵个马仔定勾佢，冇捻做，屌你咩咁捻荒谬嘅？因为我美国唔俾啊，咁我咪同中国攞咯，中国俾我， 系， 跟住中国又送钱过去。 喂，佢下次咧同缅甸讲下，全世界讲晒之后咧，而家美国佬唔俾钱我啦，个个勾大陆。咁咪喂，你而家帮我养鸠晒烂仔，到佢吹鸡嘅时候，又系企喺你对面，又系企喺你对面。喂，劈友嗰阵时，喂，你又问我攞钱嘅，屌你到到劈友，你企喺对家嘅黄礼房都。 我同你讲钱，同佢讲嘢，屌你老咪，咁你真系吹捻场。 喂，讲捻到明噶嘛，我同你讲钱嘅啫嘛，系咪？我同嗰个美国系讲心噶嘛，唔系讲钱噶嘛。佢唔养我，咪你养我咯。咁但系打交，我系企喺佢嗰边噶嘛。 系啊， 系嘛？喂，好正常喎、啊，呢个系咪先？冇办法，中国都系做开笨柒。 系啊，即系你对普京一样啫嘛！屌你老尾，你呢头当佢，屌你老尾，我哋吓咁多年几十年立国之后，屌你当佢大佬咁样，而家日本仔一 送只狗俾佢啫，啊，佢即刻埋去 即刻除晒衫，大家浸温泉咪屌肉白相见啦，同呢个安培，屌大家除晒衫裤，坦诚相见，证明我哋系自己人咯。 嗱呢样嘢咧，习近平唔得，因为太肥，你明唔明啊？浸温泉唔好睇啊！ 吓，咁啊，跟住屌你老尾啊Donald Trump 咪拜大佬咯。屌你谂乜？即刻成个俄罗斯即刻个风向标咪走捻咗咯，跟住共同开日本仔共同开发呢个四岛咯，北方四岛咯，大家主权争议都冇啦，叻啊！嗱，日本仔叻啦，学到邓小平，各自争议共同开发，屌你老尾，你自己学唔捻到，人哋学到，咁而家咪普京话，屌你老尾，即刻顺晒，屌你老尾，清英到底，除晒衫都得啦。 日本仔好叻嘅，嗱，佢哋咧喺北方嗰边咧。所有規定咧，啲人全部要學俄文嘅， 係 因為佢哋準備將來真係要去接收嘅時候，佢哋都要去，佢哋都去統治呢啲俄羅斯人啊嘛。島上有好多俄羅斯人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佢哋咧係有做嘢，係有目標，係有計劃，係有曬步驟嘅。中國就冇呢樣嘢，單方面闊佬俾錢啫嘛。 日本就好簡單啫嘛， 柒啦！ 我同你。中国佬斗生斗死，冚家产，我咪拜大佬咯！屌你老尾，我揽你个大佬咯！咁你大佬，屌你投靠咗我啦！你老尾，你咪可以啊，臭死咁行开咯！都话啦，北方四岛共同开发，你冇得搞噶啦！ 系 一句讲晒，真系收得当噶啦！ 你又话熄咗个电话嘅？ 仲系我通常系嗰个啊嘛， 啊点解而家？ 屌你，点知我老婆咁样叻打个智能电话？我呢个电话从来佢唔打噶嘛。 嗱咁样啦，今日嘅时间咧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咁我哋记住咧，要呼吁啲网友咧就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哋讲讲最后一件事就系咧，我哋收到其实有啲网友建议就话咧，我哋咧好唔好集中将所有嗰啲叫做广播咧就系摆晒落 YouTube， 就停咗个 MP3 同埋停埋嗰个香港网台，咁啊将所有流量集中晒喺度，就收翻啲广告费，等下推乜有啲巨马费啊，诸如此类啦吓。咁但系咧，因为好多大陆嘅网友向我哋反映咧，就系佢哋喺香即系翻墙嚟听 YouTube 咧。基本上听唔到嘅，一个钟头都捞唔到，因为翻墙嗰个速度好慢嘅，咁变咗咧，如果系我哋呢个动作做咗之后咧，大陆嘅网友要听我哋就难度增加咗，咁我亦都唔希望话即系影响到你哋系紧要，即系建议如果系对大家都冇乜影响嘅，梗系做啦。咁但系如果对有啲人系好大影响，即系剥削一部分人嘅嗰个利益咧，咁我哋亦都唔想，系嘛？咁所以咧都系暂时都谂住先嘅啫。 系啦，但系我哋希望咧，即系咧能够睇 YouTube 嘅人，尽量睇翻 YouTube。 系啦， 系嘛？咁但系如果真系唔能够嘅，咁你咪 download 咯，或者 MP3 咯，系咪啊？我哋系想咁样啫，同埋真系嘅，一个带三个。啊！一开三当传销直销咁嚟做啊，咁就 O K 噶啦。 系， 其实就系我哋嗰个听众群，即系仲未够厚。当我哋够厚就得噶啦。所以而家我哋距离目标只系争两千零人嘅啫。我哋嘅第一个目标系嘛？我哋而家系7300，仲争2700。希望咧，我哋咧过完呢个圣诞之后咧，新历年咁啊，农历年嘅时候就恭喜发财咁啊，过10000啦。 希望啦，一个月跑2700都有啲难度啊，因为咧，而家我哋平均每个礼拜200嘅增长嘅啫，你要跑快三倍先得噶。咁希望 一个多三个， 系网友帮帮手啦，一个拖三个啦。咁啊，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见， 拜拜， 拜拜。